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所有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你那儿干嘛呢？这是 我没干嘛，我是王哥，大家晚上好。 不是你那身 刷啦刷啦的是吗？ 对啊， 我穿军大衣呢，不行吗？ 今儿天儿特别的晒啊！ 我刚说完我穿军大衣，你就拆穿我。 天儿特别晒的时候，我们想想穿军大衣是什么样、啊、 没有了没有了，这开个玩笑啊。不过今天天是真好啊，晴空万里的、 啊、 站在我们家那西窗户上能看见西山。 真的吗？ 真的 哦， 能见度特别高。 是吗？ 嗯， 反正您要是昨天晚上从窗户往外看，那景色可能比今天还好。 哎呦，朝西看是夕阳，朝东看是大彩虹啊。 是昨天这个晚高峰前的一阵绵绵细雨，据说人家说把天都给拧干了 啊！ 就是北京前两天不是桑拿天吗？ 是， 那水汽特别大， 嗯、 这一下把天下透了。回家路上，抬头就刚才看见完美的彩虹， 嗯， 加上西边那边是晚霞， 嗯， 哎呦，赶紧大家都同时摸自己兜里的手机 啊，拍照。 对，微博、微信朋友圈里边，大家都聊着彩虹的事儿。 嗯， 哎呦，你看这彩虹多漂亮啊！选不同位置，看什么姿势拍起来最好看。 嗯。 必须得半蹲着啊，拍那彩虹才好看。 仰着拍。 是啊，反正这个大家一块儿来不停的跟那儿秀呗。很多人拍手机拍出这大片儿，真是跟大片似的，特别漂亮，而且还有选择全景拍摄的。 嗯， 就是不是一四分之一的彩虹，或者一半儿，人家是一座彩虹桥。 是的，完整的彩虹。 哎呀，很多人都开始问，哎，为什么彩虹是拱形的呢？ 嗯， 哎呀，不论从哪个角度看，彩虹的弧度都是一样的。 嘿、 哎，反正各种各样科普的帖子也都是开始在朋友圈里边不停的疯转。昨天晚上7点半左右，记者也是赶到了这个惠新西街附近地区，很多市民都拿着手机对着天边的彩虹跟那儿拍呢。哎呀，但他们镜头有的对西边，有的对东边，联系不到一块儿。 这东边西边两个景色， 一边是火烧云， 是 另外一边就是彩虹。 是， 有一位摄影爱好者程先生还说呢，说在日落之前能有一场雨，在日落之时让正好就停了。 嗯， 说这样的天气太难得了。 没错， 这场雨啊还不能下太大， 嗯， 得保证湿度、空气透明度恰到好处，才能出现这东边彩虹西边火烧云的这种美景。 这是行业呀。 哎呀，人说还有一个小窍门哈，大家不妨试试，日落的时候天边有彩虹，反方向一般都能找到火烧云。 哦， 哎呀，建筑物被火烧云染成金色，随后又变成红色，这个过程是最美的， 拍出来是紫色的。 紫色 啊，真的是，你看着是那个金金红红的啊，在那个镜头里拍出来之后啊，就是紫色的，特别漂亮，很玄幻的。 紫色还漂亮呢？ 啊，当然了。 是吗？我还是觉得金色好看， 恢宏大气， 让人看着有一种要挣钱的那种感觉。 晚上这是紫气西来。 说的都挺好啊、 嗯、 不知道昨天您拍彩虹没有？当然了，今天这天确实是齁晒齁晒的哈、啊、这样的天适合干点什么。天晒的时候有什么防晒高招？今天咱说防晒的， 把前两天那个5块5重蘑菇的被子拿出来晒晒呀、 啊！ 这夏被也好，冬被也好，这是晒衣服的日子。 啊、对，又见青天又开始发昨天的彩虹照片哈、 哦。 昨天您要是拍的好看，您今天也可以通过微信告诉我，没事， 是 让我们也是学习一下，看看有没有那种紫色的大楼、 啊、 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 嗯、 我们的互动方式一个是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另外一个呢是微信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 一场暴雨过后啊，很多车主都发现这车呀，这涉了水之后，这车牌子特别容易丢。 不是原来说了吗？一电线杆上插5罐，让大家自己选去。 下手一捞，捞出13个，没一个是自己的。 哎、 这车牌子丢归丢啊，但是要是补办呢、 嗯， 那还真挺麻烦的。 嗯， 很多新车呀，在安装那车牌子的时候啊，一般呢， 这不四个眼儿吗？就装牌照上面那两颗螺丝。 嗯、是我这想了想，我的一个车好像也只是上面有两个螺丝， 那下边那俩就没拧，是吧？ 啊、对呀、啊。 有的车主还会使那个4S 店送的那个车牌托架。 那托架主要是上面有个电话。 那托架也是只预留了上边的两个固定孔， 嗯、 那下边就没留孔。安装车牌子的时候，也就只能拧上上面两颗螺丝。 嗯， 记者呢在北四环和蒲黄榆啊这两个地方，随机抽取了20辆车进行观察，结果发现啊，有13辆车的车牌是用两颗螺丝固定的，15辆车使用的是两颗螺丝固定的车牌托架，还有1辆车4个窟窿眼他就使了一个螺丝，有11辆车的车牌是用4颗螺丝固定的。 你别说，我曾经那个车后边那车牌， 嗯， 就指着一个螺丝撑了半年呢。 哎呦，你没拿双面胶粘都不错了。 找不着，后来还是去验车的时候 啊， 人家那儿提供免费给更换螺丝， 啊，给叫上了是吧？ 哎， 记者在采访的时候也注意到啊，70%以上的车辆啊，车牌只装了2个螺丝。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有一位 4S 店的工作人员啊，业内人士解释，这个呀，就跟那个汽车前保险杠窄，这个前凸啊，这个设计是有关系的。 嗯， 很多车型的保险杠的宽度啊，都比车牌的宽度要小，保险杠上的车牌固定孔啊，就设置了俩。这就导致车牌子安装好之后啊，那下半部分那悬着呢， 凌空啊， 那两颗螺丝上哪儿拧啊，拧不上啊，对吧？ 嗯， 所以哪怕使的是车牌托架，也仅仅是能使2颗螺丝固定。记者也发现啊，不少车辆的车牌呢跟保险杠之间呢还存在着一定的空隙。张师傅就跟记者说啊，当这车呀下水涉水的时候，水冲击保险杠受阻之后，那就会向上翻，并且啊挤进空隙，你这车牌子跟保险杠之间不是有空隙吗？ 嗯， 这不就在里边挤着吗？形成了一个向外推挤车牌的力，你这车在涉水往前开的时候啊，那车牌子呢还会受到前方水的阻力。 哎， 这一来一去一推一挤，当车在积水当中前进的时候啊，你想就安装了2颗螺丝的车牌本来就不是很结实，这一来一挤的两股力的作用之下，那就一直前后晃动啊，晃悠那强大的作用力啊，就把这车牌子从螺丝这保险杠上拉出来，甚至扯断了。 嗯， 这车牌就是这样被水冲掉的。 这就是为什么一涉水车牌就丢 啊，一晃悠就晃下来了。 为什么有些好心人捞了车牌之后插电杆子上大家自己去举 啊， 有一些缺德在冒烟的还收钱 啊， 要牌子吗？100块钱一副， 给他们钻了空子了哈。 啊，当然有时候也想想这个能不能稍微的让大家不那么老担心哈，毕竟有些人这车开个10年， 嗯， 这车牌都没怎么动过，要是一下水一涉水这车牌都掉，也确实够烦的， 是吧？ 是吧？ 那这事儿想想，这是技术问题，好解决。嗯， 是不难。 对，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和微信。说到技术，博安博先说，王哥说的紫色的彩虹建筑物啊，但是你手机白平衡不准， 嗯，哦， 色温还原不准确， 哦， 赶紧换单反吧。 啊，是这个原因，所以拍出来是紫色的是吗？ 我也不知道他说的是真的假的。 反正我确实不太懂啊，只不过就一样的景色，有人拍出来的是金红的，有人拍出来就是紫色的。 嗯， 我还觉得确实挺纳闷的。这有行家给解释。 是，玩的单反穷三代，你听说过吗？ 胶片毁一生啊。 还有很多朋友都在发送各种各样的照片，像涛子呀、张耀辉啊、天坛二月兰呐，还有这个可增厚，这是一位新朋友哈，发了很多照片，都特别漂亮。 是 啊，这个昨天估计拍彩虹的人是大有人在。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啊，您昨天有好看彩虹照片发给我们。 嗯， 另外这天特晒哈，您有什么防晒的高招也可以跟我们来聊聊。 好， 嗯，那实话开说，阳光明媚，心情都变好了。前2天洗的衣服总觉得潮乎乎的， 嗯， 几天这回彻底干透了，真好。 哎，这爽快舒坦啊！哈， 是，我觉得这天好好的晒晒，真的挺不错的。家里边的空调都不用开，这样还省电呢，你说呢？ 今天不用开空调。 我觉得开窗户透叫什么穿堂风 啊， 你 别着凉啊。 不至于吧， 穿堂风特容易着凉， 你这军大衣还是得穿着。 嗨，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哎，王哥，你参加工作多少年了？ 3年了，嗯， 3年啊， 新人，我还是个新人。 哎，你没有想过工作10年之后，你还能播大城小事吗？ 哎呦，那就看大家给不给面子了。反正我自己啊，就是如果要是有这样机会的话，我当然愿意在大城小事一直陪着大家了。 你看你还是比较保守，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呀？ 现在很多年轻人说工作10年之后就辞职 啊？为什么呀？ 就是出去玩啊。 这就出去玩了啊？ 对啊，这个去巴黎学做马卡龙，马卡龙你知道吗？ 小点心， 就是一圈一圈齁甜齁甜的， 还挺好吃的。 太甜。什么去英国练习语言？去读德国学习拍电影 啊， 反正随着80后以及85后步入职场一段时间之后，他们比你大，你确实是，他们选择暂停自己职业生涯，进入间歇年。 哦， 这个成人旅游市场就开始变得火热起来。 这还有一间歇年的说法呢， 人家就是想歇会儿喘口气儿，过去都是忙着着急充电是吧？我这个哎呦不行，我觉得我跟不上我这个工作节奏了。好，人家现在不行，我得歇会儿喘口气儿啊。这不是暑假吗？孩子出去游学啊，出去旅游，成人短期游也是一个特别火热的地方。在一家拍卖公司工作了10年的江雪，今年春节之后就开始正式辞职，开始自己迟到的，还是迟到的，还不是早到的，迟到的职场间歇年。说我就是送给自己工作10年的一礼物，让自己歇会儿，放弃了高薪和终身员工的待遇。也不知道哪家公司哈，人说他决定在33岁的时候去做一些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比如去法国酒庄学习红酒品鉴。 哎呦，真小资！ 哎呀，做出这个决定是在完成一个大项目之后，当天人家团队所有人在一块儿开饭啊庆祝，他却突然觉得自己不开心，内心一点儿也不快乐。由于啊以往完成项目之后获得更高的是奖金嘛，这奖金的刺激吧。时间长了也没什么太大刺激了， 也那么回事儿。 哎呀，顶多是一个数字的改变 啊。 每天的日子过起来都觉得枯燥极了。当江雪意识到自己可能得了是职业枯燥症的时候，这都开始有这名了。他毅然决定用辞职游学来挽救自己。 哎呦，都用上挽救这词儿了。 哎呀，在寻找了一些游学项目之后，江雪决定学习一个新的专业，就是刚才说那个红酒品鉴， 有品位。 说白了就是怎么喝红酒 啊。 其实您红酒。红的皮的白的都往嘴里灌就行了。但是人家不是，人家肯定是抿着还得摇晃着杯子， 人家讲究红酒的文化、 啊、是吧，得靠自己的手掌温度把这个酒的温度弄上去。 哎呦，师傅这不也挺懂的吗、 啊、哎呀，看人喝过。他跟记者说了，说在法国学习红酒的门槛比国内低，大约200个小时的品酒师课程的学费大约是3000欧左右。 哎呦，这门槛是指什么门槛啊？3000欧， 3000欧没多少钱，20000多块钱。 啊， 你跟国内20000多块钱，你能干点什么呀？ 啊， 对吧？你还可以在波尔多地区，那地方葡萄酒是最好的，迅速入门。你可以选择那种短期技校，要想深入学习，那边还有专业大学可以选择呢。 嗯， 哎呀，江雪说，真正到了这儿，你会发现多的年龄学习品红酒的都有。 啊、 哦，说我们这个课程啊，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有。有一位老人都60多岁了，白发苍苍了。当然，了，还有刚把孩子带大的家庭主妇，反正都是希望能够有提升呗，让大家觉得特别舒坦。 嗯， 哎呀，有一位85后的白领小宋也跟记者说：“我可不会像父母那辈那样，工作一辈子。”他也是刚刚辞职，这马上要去西班牙进行2个月的语言学习，顺便在欧洲那边玩会儿。今后呢，他打算从事对外贸易工作。而西班牙语是除了英语外用最广的一门外语、 哦、 啊，这个对今后人家说了会对我就业有一定的帮助。 嗯， 就算以后再找工作的时候，新公司问起你这个间歇年是如何度过的 啊， 说游学总比单纯的说旅游那更有含金量啊。 也是哈， 你说等以后问你、嗯、啊，王哥，你这个间歇年是如何度过的？ 我去学这个专业的如何品尝小龙虾，这扒虾的技术。 扒虾这词儿怎么听着？ 那能把完整的虾肉扒出来，这也是一技术，别扒的碎碎糟糕的、 哎、 没法吃了的。 反正啊是这样啊，这个人难免有疲态的时候、 嗯、 这个其实有的时候说实话，您要是真辞职真需要勇气。 是， 我觉得有的时候那些公司领导您得有领导智慧 啊， 就是在员工有一种瓶颈期啊，觉得工作不开心的时候、 嗯、 能领着大家心往一处使，然后一块儿给你提升业绩，对吧？ 是啊， 你不能让人老觉得疲于奔命， 奔 命， 哎，你看早上节目之后嘴皮子都打飘。 所以你看这我师傅一看我连上了100多天班之后就放了我一年假嘛。 反正也是希望人家当领导的好好琢磨琢磨这事儿。 嗯，该休息就得休息，该好好工作的时候就得好好工作啊。但是接下来给大家说这事儿，他不好好工作了 啊。 这昨天上午啊9:30左右107路电车呀由东向西开到这个官员站出站的时候，那车顶不是有一大辫子吗？ 对 那急电杆啊突然着火了。 哎呦， 好在车里边的乘客及时逃生，消防员赶到之后啊把大火给熄灭了，还好没有人员伤亡。具体的事故原因呢也正在调查分析之中。根据附近的一名停车管理员说啊，当时呢有一辆由东向西行驶的107路电车车顶啊突然有烟往外窜，并且还散发出了刺鼻的焦糊味。那车刚刚出站很快就停下来了，随后啊那车门就打开了，里边好多乘客争先恐后的往外涌。好在乘客不算多。车上的乘客宋先生回忆说啊，他当时呢这个坐在车头附近，车刚出站，这什么味儿啊，这焦糊味儿。是司机先发现起火的，人大喊一声哎呦着火了，说完之后就打开了车门。乘客一听啊纷纷赶紧下车避险，也没看见火源呢，不知道哪儿能起火，反正就能闻着味儿，这心里更着急了。车上有孩子都吓哭了，大家就抱着往下跑。宋先生说啊，下车之后一回头他才发现哦，原来是车顶上面那个急线杆附近着火了， 大辫子着了， 烟是挺大的，火苗不算特别大，但是噼里啪啦的响，反正还挺吓人的。 哎呀，不过说实话啊，这个大辫子对于很多公交迷来说那是一个特别有感情的那种东西啊，公交车嘛，这大辫子多好看呢。而且呢这种大辫子也是让人觉得特别的环保，对吧，节能，也是希望它能够越来越安全，该保养得保养。 哎，小的时候的我看这大辫子我都躲得远远的。 为什么呀？ 我特怕它一转弯的时候甩我一身灰。 啊，还有灰呢？ 那大辫子一甩的时候我特担心它甩我一身灰。 我那时候最大的感觉是，哎，那个辫子怎么一会儿在车的左边，一会儿它还能去车的右边呢？其实人家是有一定的活动范围的， 是， 特别的有意思。当然了，我们今天也看到很多朋友都在说防晒的话题啊，当然还有很多人像凡人夫子啊、涛子啊都在晒照片哈。 是 防晒啊，王万元说防晒的话就防晒喷雾最好 哦 啊，记得一定得穿这个防晒衫 哦 啊，防晒衫这穿上之后这反正这事得说三遍啊。 这防晒喷雾好是好，涂着也方便，就是太浪费了。 不是喷吗？怎么会涂呢？ 啊，喷在身上太浪费，一半喷腿上，一半喷地板上了。它那喷有辐射面积吗？不是，你正对着喷吧，还特别容易冻伤。 不是这个，这是夸你腿粗还是夸腿细呢？ 反正慧心说啊，防晒最好的办法，那就是在屋里别出去。 嗨， 这天再好也不能晒被子，要过了三伏天才能晒被子。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呀？我也不知道。 嗨， 给解释解释呗。 像阿丽拍的昨天的彩虹，哎呦，还包括那边的这个 火烧云 ，哎，都特别的漂亮。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说防晒和拍照片的故事啊，都可以跟我们来聊聊。昨天您是在哪儿拍的这照片？涛子说，哎，你看我拍的照片是昨天新发地市场里边拍的彩虹，哎呀，有一张好像是双彩虹。 是吗？您还看见双彩虹了呢？ 昨天好像是有人拍到了双彩虹。 哦，我昨天还庆幸自己看到了完整的那半幅彩虹呢。 是吧？ 还有朋友看到双彩虹了呢。 特别漂亮。 发图来看看呗。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城小事，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防晒，您有什么样的高招哈？另外昨天的彩虹有什么样的好看照片，您不妨也可以发给我们，让我们看看。 是， 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路况，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大城小事。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车该保养啊，不知道去哪儿好， 还用去哪儿？当然是在家保养，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免费送卡拉丁上门保养，配件费服务费全免，正品保障，安全又省心。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远离夏季中暑，缓解肠胃不适，我有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同仁堂国药。 哎呀，撞车了怎么办呀？ 不怕，即日起到9月30日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即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快去投保吧。 100-88888，太平洋直销车险，伴您安全出行，一路畅通。 北京广播电台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上线啦，用手机下载听听 FM， 即使不在北京也能听到咱北京电台自己的节目听听 FM， 听见的听，两个听哦。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建国门外大街西向东方向全线车多，另外呢，宣武门路口西向东是车多，行驶缓慢。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您小心驾驶。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现如今啊，就在潘家园附近啊，有很多的人，比如说喜欢淘换各种各样的古物， 是 对吧？玩嘛， 反正 玉石、古董， 看起来是古，是不是真、 啊、 真古？那不好说。 哎，到底开不开门哈、啊？不过有的时候呢，您还得留神。 嗯， 这个3月19号，潘女士呢到这个安华桥附近早市啊买东西。 嗯， 哎，看见十几个人扎堆围一块儿，瞧瞧呗。中间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老太太自己说啊。我们是来自承德的， 嗯， 因女儿的脑子里边长了个瘤子， 哎呦， 这不是着急吗？看病，但是没钱啊，我想把我这个祖传的玉盘给卖了。 哎呦，祖传的！ 哟，围着的群众对老太太手中那个玉盘呢特别感兴趣 啊。 有的说了，哎呦，我没带钱啊，你等会儿你别卖啊，我马上回家取去。啊，有的还，我是地质大学的教授， 嗯、 啊，你这个是真的啊。反正旁边还痛心疾首的说，这个绝世好玉啊，你怎么能这么便宜就卖了呢？ 嗯， 这个比和氏璧一点都不差、 哎、 还有人甚至抢啊 啊！ 反正老太太一直抱着玉盘也不松手，不肯卖。 这怎么跟着演戏一样啊？ 100%演戏啊。看到潘女士来了之后，大家伙儿的表情有一些变化。 哎， 老太太拉着潘女士就一直哭诉自己的遭遇啊。 啊， 潘女士人家不含糊，当即就去银行取了28000块钱，把这玉盘给买了。 嗯， 过了几天呢，这潘女士在柳荫公园北门，嘿。怎么又看见一个老太太跟那儿卖玉盘呢？ 嗯， 虽然说啊，和当初卖他玉盘的不是同一个人， 嗯， 但是呢，也声称这是祖传宝物 啊。 再看那玉盘长相，装玉盘的口袋跟自己拿的是一模一样。 哎呦呵， 甚至众人当中2男2女，就是他买玉盘的时候围观，你那老太太 熟人呢？ 潘女士记得清楚 啊， 这一下潘女士恍然大悟，自己上当受骗了。 您这玉盘是哪年的？这是去年的。 经过警方调查啊，这是一起团伙诈骗 啊。 啊，老太太也就是刚才说那犯罪嫌疑人张某是诈骗团伙的成员之一，他拿这个所谓的玉盘卖的时候是为了吸引大家关注啊，反正自己折都是一样的，都是自己家里边人有病需要用钱。 这下嘴够狠的、 哎、 姑娘脑子里长瘤这种话也说得出来。 是，估计他自己没闺女啊，就是一儿子秃小子，猜啊，有点瞎猜。不过话说回来了啊，这售价28000块钱的玉盘啊， 嗯， 它不是玉的 啊， 它是一个大理石的 啊， 价值呢大概是500块钱吧。 哎呦，刚才人家花了28000买的耶。 别说人家几个月，短短3个月生意不错啊，这团伙作案5起，涉案金额10多万块钱的。所以在这儿我们就是想提醒您，有的时候觉得特像真的时候吧，旁边有可能是真是演戏给您看的， 是， 千万千万您捂住了兜里的钱。这骗子有时候特讨厌，那组团忽悠你的时候、 嗯、做戏做全套了， 对，您就得留神了。 有一对情侣啊，共同出钱买房同居，这房子呀登记在姑娘周某的名下。 嗯， 不久之后啊，这女方周某查出患有肝癌。 哎呦， 为了把房子呀留给一直守在身旁的男朋友， 嗯， 这姑娘就要求啊，你男朋友你把我告到法院吧、 啊、 这个你把我诉到法院之后，这房产就能分给你了呀。 哎呦，这姑娘这个够仗义的。这个 姑娘后来因病医治无效啊、嗯、离开人世之后啊，姑娘的父母不答应了， 嗯， 以双方没结婚为理由向法院申请再审， 并且要求男方归还购房款90万块钱。这苏某啊，男孩苏某呢，跟姑娘周某是在一次聚会当中认识并相恋的。2004年就开始同居生活，经过几年的打拼呢，这小两口也有了一定的积蓄，共同出资买了一套啊位于海淀区西二旗的房子，这登记在女方周某的名下。这俩人不就开始为了以后结婚做打算了吗？周某呢，就在为这个公司例行体检的过程当中查出了患有肝癌。虽然经过积极治疗啊，但是由于发现的太晚了，癌症已经扩散了。 嗯， 在周某患病期间呢，男朋友苏某不离不弃，照顾有加，并且希望啊能跟周某正式登记结婚，该办婚礼办婚礼，完成女朋友的愿望。 女朋友怎么想的呢？ 女朋友想法不一样，我不能耽误人家小伙子。 哎呦， 甚至以自杀相威胁，劝说对方跟自己分手。为了把房子留给守在身旁的男朋友，周某呢就要求男朋友把自己告到法院。最终啊，苏某以同居关系纠纷将女朋友诉到海淀法院。因为周某身体状况不好啊，难以到庭，法院呢就将开庭地点定在了医院。开庭过程当中，双方要求法庭主持调解，并且在法院的主持下达成了调解协议。登记在女方周某名下的房产归男方苏某所有，剩余未偿还的贷款呢由苏某自行偿还。而苏某呢付给周某的房屋折价款50万块。不久之后，周某病情恶化离世了。在姑娘周某去世之后啊，周某的父母在处理女儿后事的时候发现了这个调解书这些材料，他们就提出啊，购房的时候父母出资90万块钱，而在周某的诉讼当中是隐瞒了这个事实的。就有一部分房子的钱呢、啊、是人爹妈给出的。他们父母还认为啊，庭审期间这周某因病已经有严重的智能和意识障碍，所以呀、啊、不具有应诉能力，而且两个人毕竟还没结婚呢，这房产啊不应该算作共同财产。由于周某的父母向法院申请再审，要求归还购房资金90万块钱，海淀的法院也跟周某的主治医生来核实啊，不能证明他开庭的时候意识不清。周某的父母啊，也没有证据证明这周某在开庭当天是意识不清，不具有诉讼能力的。同时啊，也无法证明调解呢不是出于周某本人自愿。所以啊，对于周某父母提出的再审，法院没有予以支持。 哎呀，这个案件如果真的像一开始说的啊，俩人年轻男女之间，比如说这个姑娘真有这份心，我觉得还是一个真的特别动人的爱情故事， 是， 对吧？当然了，作为父母，如果要是真出了这90万块钱，那这个小伙子也不应该黑不提白不提的。对吧？ 虽然还了50万，这不还差40万吗？ 是，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比如说人间的这个都有一些事情啊，没办法左右啊。这个如果要是没得这病，相信两个人一定是一个恩爱的夫妻。 没错。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尊重一下当事人的想法，能够把这些纠纷合理解决。毕竟人家俩人之间是有一个特别特别充实的爱情。 对。 也不希望因为这件事情弄得，真的在这个世上生活的这些人弄得不开心。 对， 也不是这个姑娘愿意看见的， 是 吧？是， 没错。而且确确实实啊，这个毕竟老人家现在这个状况，也确实小伙子应该是做出一点表示和表态的，因为毕竟老人家也是很无辜的嘛，对吧？ 来看看大家发的照片，你跟那儿做牙花子干嘛？ 这想起来这人世间的这些分分合合呀，总会觉得、哎呀很感慨啊，珍惜当下吧。 这是这段时间特有的感慨吗？ 哎，这个尤其是看了昨天漂亮的火烧云之后，才觉得生活如此美好啊。 姗姗来迟拍了好多照片，哟，真漂亮。人说这好像在望京，我刚才那条找不着了啊，望京拍的啊。如果早点拍更漂亮，你看云彩是吧，夕阳多漂亮，镶 着金边的哈。 还有很多朋友也在说，像忧郁的小乌龟说防晒，别问我这个，哎，前年买的防晒霜到现在还没用呢。那您买它干嘛呢？ 反正现在防晒霜都开始打折了 啊！ 这不夏天快过完了吗？ 这时候买来得及是吧？ 嗯， 来，接下来我们来说俩小事啊。租住在清河安宁里小区的小魏最近几天不得安宁，刚交完3个月的房租，黑中介就以违约为由把他赶出去了。 黑中介 啊，对，一听就不是好事嘛，甚至使出了堵锁眼儿、 粘电闸这样的手段， 下三滥啊！ 哎呀，反正昨天晚上他们家那电闸又被黑中介用502胶给粘着了，一直啊折腾到夜里12点多，这才进家门。小魏呢是今年刚毕业的大学生，找工作之后呢就在单位附近找房。他说呀，自己是5月份入住的，交房租的方式呢是押一付三啊，就是交3个月的，再押一个月的。 嗯， 7月20号呢，他刚交完下一季度的房租，中介就给他打电话说你搬家吧，啊，你违约了。小魏一下就懵了，这住的好好的，房租也没拖欠，怎么就违约了呢？ 对呀， 他就当面质问这个中介。中介的理由呢是他没交1天1块钱的卫生费，拖欠各项费用大概200块钱，这就算违约。哎呦，小魏说合同签的时候也没说过要交卫生费，我都住2月了，就算有卫生费那也才60块钱呢。 是啊， 反正人家中介回复说我们是按年收的 啊，那也就是入住第二天不交，那就违约了是吗？ 其实小魏租住的小区根本就没卫生费这个项目， 哦， 啊，打着违约的旗号，这家啊咱就先不说他叫什么名了吧，这家中介不但让小魏搬走，还要扣除他2个月的房租。中介还吓唬他说我们和公安局可熟了 啊， 不搬我们就带警察去找你单位，还起诉你。 哎呦， 一见小魏不走，这中介变本加厉，上周用牙签把他们家锁眼给堵了。小魏说了，说中介还把他们家那个电闸偷偷放下来，用502胶给粘着，掰都掰不开。无奈之下，小魏只能选择报警了。中介也是当着警察的面表示，我们不再闹了啊，跟您没关系，就是跟您说那意思，我们不跟您没有关系，肯定是骗人的呗。哎呀，晚上这两天没想到消停2天之后又故伎重演。 你说你用这牙签堵锁眼，用502粘电闸，警察叔叔知道你这么干吗？ 知道之后肯定得好好管你呗。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是这样哈，就是租东西咱一定找一正规的中介，是吧？ 这尤其是刚毕业大学生啊，这故事当中小薇又是个姑娘，确实这个涉世未深啊，很容易这出现这样的这个困难和。 话要说回来了，也不能老让人家姑娘涉世未深哈，这个该管理部门你那儿老让我们普通消费者或者是刚毕业走出校门的学生就得天天啊，我社会经验得多丰富，我得时时刻刻提防这骗子，这个过的这个日子一点幸福感都没有。 那你说什么叫有经验？难道是那吃亏的经验才叫经验？这长大也不能是没完没了的吃亏呀，是吧？ 所以也是希望有个部门哈，搞好好管管这些不靠谱的中介，他们那个什么照啊，什么和什么这个营业执照 啊，什么的， 对啊，他们怎么取得的？是不是该管就管，该收就收？ 那最后点时间啊，再跟大家说这么一事儿。前天晚上11点多呀，在那个方庄环岛，有一辆黑摩的啊，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剐蹭到了停在路边的一辆大巴车。 哟， 这大巴车司机下来看看呗，就跟黑摩的理论的时候啊，这摩的司机啊，不但没停车，还拖拽着大巴司机啊往前冲了几百米，这过程还左摇右晃，想要甩掉大巴车司机啊。这个随后啊，摩的司机被这个围观的群众给制服，警方也把他带走了。大巴车司机脸上受伤了。这目击者也说啊，当时呢大巴车呀就跟路边停着呢，司机坐车上，这辆摩的从旁边过的时候蹭了大巴车。 嗯， 人家司机下车之后啊，就拽住这摩的司机。正在理论的时候，摩的司机忽然啊给了油要加速行驶，这大巴车司机也一直没松手，就死死的拽着这摩的司机，这摩的就拖着人司机一直往前冲啊，哎呦晃悠晃悠晃悠的。就在这个方庄环岛东侧的一条街上，其实有很多这个趴活的司机啊，这些代驾司机啊都带着滑板车，看到摩的往前冲啊，这几位代驾司机啊就踩着那滑板车追上了摩的， 哎呦， 摁住了摩的司机啊，还报了警， 真不错。 警察跟急救车随后赶到，这大巴车司机啊躺在急救车上，哎呦那叫一惨呐，脸上有血，鼻子也受伤了，40多岁。反正摩的司机被警察控制之后啊，开始耍无赖了，往地上一躺，我不起来了，我身上不舒服。目击者说啊，估计这摩的司机啊在地上躺了1个多小时，反正急救人员赶来之后检查，他认为啊身体是没问题的，说白了就是装的啊。摩的司机呢大约30多岁，一男的，被警察带走了。 哎呀，这个摩的司机够疯狂啊。 这一路耍臭赖呗。 反正有的时候你看，既然都是这样的这个啊，咱为了自己的安全就千万别再做黑摩的了，是吧？ 真的特像小说里说的那个南宋那些市井小说，泼皮无赖市井流氓啊，这是。 不知道在警察叔叔那儿能不能好好反省一下， 你跟地上装、 啊、 再装再装、 哎、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还有很多朋友都在发各种各样的照片哈， 是